瑞典朝鲜友好协会和埃塞俄比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研究委会分别在10号和13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进行核弹头试爆，向全世界彰显主体和强国的威仪。